九六九假日航班，十一长假过得好不好？三分靠天赐，七分靠美食。在胡吃海塞的高峰期，不如来点实惠的超强攻略，怎么样？经典九六九，欢迎大家来到十一假期特别节目《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我行奇，这个十一假期有在周边游的，有在国内游的，当然也有国外游的。像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呢，听起来都太普遍了；东南亚呢，又感觉太近了。那欧洲怎么样？今天的美食诱惑就带你走进欧洲丹麦。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丹麦有一些陌生，但是一提起让丹麦人民引以为傲的安徒生，似乎一下子打开了大家对这个古老王国的遐想。丹麦曾连续好几年被评为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后来呢又被大家熟知的瑞士所代替，但是丹麦人民脸上所洋溢着的热情以及他们对于食物的热爱让你深受感染。要说到丹麦的美食，就不得不提的是猪肉。丹麦人年均养猪五头，这个信息呢是一直让我很好奇的。丹麦国土面积为4.3万平方公里左右，而北京的面积大概是在1.6万平方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呢，国土面积仅为北京面积的2倍多，但却是猪肉生产大国，是欧洲排名第3的猪肉出口大国，在养殖技术上排名第1。不但出产量大，丹麦国内人均消耗猪肉的量也是极高的。俗话说是三句话离不开老本行，而丹麦呢是三道菜离不开猪肉。其中呢，热狗在丹麦是非常著名，也是随处可见的街头小吃，出镜率类似于我国的煎饼果子。北欧人呢普遍喜欢吃生冷食物，特别是肉类、鱼类，直接生食的很多。将三文鱼放在烤制好的泡芙中，黄油香味十分浓郁，样子小巧可爱，一口一个，有点类似于丹麦开放三明治的意思，但是用泡芙取代了黑麦面包，受众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了。对于喜欢吃巧克力的人来说呢，去丹麦可以品尝一种类似巧克力雪球的甜点，这个做起来呢并不复杂，但外层巧克力温度的掌控挺有技巧的，以及内里蛋白打发的程度也是成败的关键。打发好的蛋白糊装入裱花袋中，挤出完美的螺旋形，等风干后呢放入巧克力中打个滚。而丹麦国家队的厨师们呢选择的是70%的有机黑巧克力，更加天然健康。丹麦美食从传统过渡至今，一直在遵循以本地食物为基础，做出更健康、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更美味的菜肴这样的理念，也是当下我们该去学习对于食物上的严苛态度。只有从吃上下了功夫，人民的幸福指数自然就上去了。好了，今天的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到这儿就要说再见了，我是林奇，我们下期见。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去现场就现在！抢票热线4007076666。 2018名校校友游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到11月3号期间搭乘有海上头等舱之称的诺维珍喜悦号远航出行，并与千名名校校友企业家共同打造封闭深入可信的链接与交流平台。咨询电话0105158110805158110。